是跟了一个人玩，而我回来的太快，我怎么会来的那么快，我怎么可以，我怎么可以回来的那么快。

还不曾离去。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。 冰场，你的容颜。

吹白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愿许得无限， 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，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。 心事有我愿意听。